没有 ，no。 想用吗 ？I guess, but I don't have an 浴缸。 不用浴缸，对，这就没法用了。 Yeah, so I don't know. Maybe I can use a sink or something. 用一个水槽泡一泡，泡一泡哈。 泡脚。 哎，说是那个盐呢，它也不融化。 对，没有融化，因为那个水太 tepid， 的太常温了，没到人家融化那点。 嗯 ，the water's tepid. The salt didn't dissolve and is now lodged places. Lodged places 要怎么讲呢？ 这就是卡在地方。卡住，这就是 lodged， 卡住了就结块了。 嗯，就是有点像，就是这个东西卡在一个东西里面了。OK， 嗯、it's lodged， 我们就说它卡住了，就是拔不出来什么这样。 嗯， 或者比如 I don't know， 你钓鱼的时候你扔那个 fish hook， 鱼钩， 鱼钩，然后它有时候就会 it gets lodged in something， 就被 对或者。牙齿里面有时候吃什么东西，然后牙齿里面 塞牙了， 塞啊、对，那这就是 lodged 哦、塞住了， 对，塞住了， 塞住了， 对，然后他特别不舒服的一个表情，对吧？然后他就说 ，In the sense I used, don't complement each other。 好，这个 sense， 就是我们所用的那种香料， 嗯哼。 香料 对 ，and the scents 啊，我用的这些香料呢，还 complement each other。 They don't complement each other。 Complement 是什么意思啊 ？Complement 就是搭配， 哎， 是不是 搭配？ 嗯， 协调， 嗯， 配 协调，对，配合， 对 配。 结果呢，这几种香料呢，好像彼此之间也不配。 对，然后他就说 eucalyptus and chamomile。 好，第一种呢，这个 eucalyptus 是桉树味道。 Uh-huh, 对， 后面那个呢是 chamomile 柑橘的味道。 Uh-huh, 你看这一句有多少新单词啊？ 对，这个就是其实一般的美国人呢都有听过这些单词 啊、 可是同时就是能听懂就是一个什么味儿 ，OK， 就然后这就是一般的人的理解了。 嗯， 可是很多的人就是其实也很了解这些味儿，所以如果你对这些感兴趣，你想要学这些单词，那你就学。 好， 如果你自己中文都不太分得清，那也许就不用学了。 好的， yeah. 那这句话说明什么呢？说明它的香料好像没有用对吧？ 对，这个很好。用对不是重点，是他们就是一块儿一起的时候呢。要有一个 I don't know how to say this 就是 they have to complement each other 英文好像没有别的说法、他们得搭配 搭配得协调 他们不能冲突、 哎、 对吧所以就是他用的这个就是 they don't complement each other 经常其实我们会用到的就是两个人比如你说这个女生太高了他这个男朋友比他矮 ，they don't complement each other， 可以这么说， 不配不搭、 或者你可以说衣服，就是你穿的这上身的这特别好看，下身的也很好看，可是不搭， 不配不搭。 Yeah， your top and your bottom don't complement each other， 就这意思，不配也不搭。好，香料不搭。 对， 来看看，这是咱们今天的第一句常连读。 好，那这就是我们开始的是 and the， 他就说 and the， OK， 所以 and 弱读了。In the sense 跟 I 要连读 sense I in the sense I used 省略 in the sense I used don't 特的音省略 in the sense I used don't complement 的特要彻底的省略 OK 连一个干脆的停顿都不用然后就连读到 each complement each OK 然后 each 跟 other 也要连读 each other 所以有难度的部分是从 complement 开始 complement each other Complement each other. 嗯，那我们也练一下第一部分 ，OK？ 所以就是 and the 这个 and 的音最好咬舌尖，接着发 the 就不会发错了。In the sense I use don't. And the sense I use don't. 然后再来 complement each other. Complement each other. 那我们从头说到尾试试看 ,OK? in the sense I use, don't complement each other. In the sense I use, don't complement each other. 对，然后就是慢慢的从头连贯的一口气的连读的说到尾。 好的，老师来读两遍。 好。In the sense I use, don't complement each other. In the sense I use, don't complement each other. 好了，学会了这句话，也学会了连读。Monica 这个时候他就说什么 What? 因为在最后呢就是 Chandler 就哦突然间 就叫了一声 对然后 Monica 怎么了 What? OK 所以又有一个怎么了 OK 然后 Chandler 就说 The bath salts 预言预言 They're starting to effervesce 又来了一个新单词 这个单词是我都需要上网查的 OK 没见过这一辈子都没见过所以你可以听到一个就是大家的笑声 OK 虽然没有任何美国的观众在看这个的时候能知道是他的意思就没认识 没见过可是就知道大概的意思是什么了、通过这个上下文你的 bath salts 在这个浴缸里还能发生什么呢 当然就是起泡泡呀 对啊 OK 如果你了解 bath salt 是什么作用的那你就知道它只有一个动作能发生他们要开始起泡泡了所以这个词 effervesce 就是一个专用词 叫起泡泡 对 哇是预言啊他们开始起泡泡了 对 They're starting to effervesce It's different It's different 啊，感觉很不同呢 It's interesting 感觉很有趣的样子 然后 Monica 就说 OK, let's talk about something else 马上就对这个不感兴趣了 对聊点别的吧、 聊点别的聊点别的就圈儿在那儿很兴奋地体验着自己的泡泡浴的感觉 对 好像他用了一大堆的专业词汇描述 对他特别专业了就是可以去 SPA 打工了 You know, he can start working at a SPA now 哎呀这男生也是哈 对 平时这些东西跟自己没什么关系谁哪个男生在家里没事洗泡泡浴、 结果特别投入突然间right, 就是一切都投入进去了 反差萌嘛就这样的内心也是非常的是吧 yeah, yeah, 细腻哈 yeah, 反差萌就觉得很可爱很可爱 反正 Monica 已经受不了了她这个老公然后就说 OK, let's talk about something else 哎，这个时候她还不是她老公 哦哦还不是是吗 接下来他们谈论的事情就是他俩已经好了 哦、OK 但是呢被 Joey 发现了 哦、right 对吧所以他俩就说哎，有点不对劲儿哎。那 Joey 为什么跟我们说这种话 对什么对错的什么对吧 对呀好、我们来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OK 好 Let's talk about something else 对这一段呢就是挺简单的很常见应该以前也有练过可是该重复、因为很常见 因为是口语里的常用短语所以我们要再一次学连读 Let's talk这一段 talk 跟about 的要连读 talk about let's talk about OK about 的特省略 let's talk about 然后 about 的特省略的时候记得要有一个干脆的停顿舌尖要顶上颚你舌尖顶上颚接着发 something 的思呢就会导致一点点 ts OK let's talk about OK, 然后这个 ts 的音直接连到 some, talk about some, talk about some, 所以开头有一个爆破 ,OK, about some, about something else, 然后 something 跟 else 连读 ,something else, OK, let's talk about something else, let's talk about something else. 诶老师您说那个 t 要不要可以不读啊 about some, 这个特的音，你不用刻意的读，其实它会自然而然的就出现。 你是说它带出来吗？ 对，因为你的 about 结尾呢，要求一个干脆的停顿。如果你是靠舌尖的动作顶上颚，导致这个干脆的停顿呢，接着发思，它就会自然而然的爆出来。 好，来读读读。 Let's talk about something else. Let's talk about something else. Let's talk about something else. Let's talk about something else. Let's talk about something else. Let's talk about something else. 对，就是这么说的。 好，这个是让我们来聊点别的。让我们说说别的。 对， 口语里、生活中常用。 Yeah.

Summer Yu. If anything, that picture keeps moving further away. 特别好 if any 的这个你丢了 OK 不能丢音节 大家注意没有这老同学啊他们那个框架都很对 yeah, 发现没有 It's very good、 已经让 Hendon 老师给塑形给塑出来了 I don't need to、对啊我就说这个注意一下然后就 OK 了 就像你这身体教练已经给你把大概其的形体给你塑造出来了、 yeah. 你看他们怎么说他也不会出这个框框了 Yeah 水流云聚在 If anything that picture keeps moving further away 啊稍微注意这个 keeps 就直接爆破进入丝这是一个融合音你刚刚发的有点 ps ps OK， 嗯，忽然之间 ，My baby went with her. Went 的特要省略 ，went with her. Kathy, what do you mean? What you 这个 what 这有一点多了 ，what 不要 what OK， 就是嘴唇分开。OK，、 依旧欢喜。 If anything, that picture keeps moving further away. Further away 这一段就有一点就是开头暴力了。连贯一点 ，OK， 一致一点、further away。 陈小涛 ，It breaks my heart a little。 little 不用加重音 ，It breaks my heart a little。OK， 嗯，这挺其实挺好的、 发音非常好。 丽丽 ，It breaks my heart a little。 little 结尾有一点嘴唇的抖 O 的音了，这个去掉就完美了。 段丽 ，My baby went with her。 OK，My baby went with her。或者 my baby went with her、你可以 went 或者 with 加重音可是你不能两个都加重音 漫天飞雪 It breaks my heart a little、 重音应该是 heart 而不是 lit It breaks my heart a little 这有一点心疼而不是这有一点心疼、有一点那样 树袋熊、 My baby went with her OK with her 你不要强调他我的宝宝是跟着他走而不是跟着他走、所以这个是跟着他走才是重点所以跟要加重音、with her D1CH If anything that picture keeps moving further away 来再来一次、 If anything that picture keeps moving further away 这个 keeps 的 e 的音稍微再长一点就几乎听不见 keeps OK 然后剩下的都说得非常好 Samantha What do you mean? What are you? You 要滑动 OK 你现在有点 you就是靠舌头滑动嘴唇没动你这也要动嘴唇 You Vanessa If anything that picture keeps moving further away That 的特要省略 That picture 好不错 嗯 啊，就是你看后面这一波是不是都挺好的 yeah, 一听就是老同学、 easy. 所以老同学基本上可以让位给新同学们练习了 yeah. 你们已经进入到一定的水平和高度了 Yeah, you guys are all very good now 这就从一个侧面说明只要你跟着 Hendon 老师练习啊，一年的时间是足够可以达到老同学们这样的水平的 Yeah, it should be alright 想当年、他们也都跟新同学是一样的 Yeah、 老友记两季听下来课程听下来练下来现在人家就进阶了 嗯 人家就这水平不是骗人的吧 嗯 对吧、所以啊、 yeah. perfect practice makes perfect 对 perfect practice 开心开心啊非常的开心好、希望新同学们也能够再接再厉继续进步 嗯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课程谢谢 Henry 老师 好谢谢 下次见、 You're welcome, bye